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26回，见县官，书生迂腐，接帝尧，一载金民。却说狄公听得毕州事已是提到，命洪亮先在客店内里看押，似明早带回衙内讯问奸情。洪亮领命下来，狄公已是困倦，当时进房合衣而睡。次日晨牌时分，起身进面，诸事已毕，先令陶干将汤德忠带来。狄公将他一看，却是一个迂腐拘谨之人，因为他是一个举人，不敢过于怠慢。当时起身问道：“先生可是姓汤，名叫德忠吗？”汤德忠说道：“举人正是姓汤，名叫德忠，不知赴台营业差提，究竟为何缘故？”举人自相见之后，庇护读书，授徒乐业，虽不敢自谓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，那逾矩犯规之事，从不敢开示其端。若举人之为人，仍欲公差提押、官吏入门，正不知那刁奸劣生、流氓奸规，更何以处置？举人不明其故，上求赴台明示。狄公听他说了这派迂腐之言，却是个诚实的举子，乃道：“你先生品学兼优，久为本处清静，可知熏获异类，遇时疏行，教化不齐，便是自己的过失。先生所受的门生，其品学行为也与先生一样吗？”汤德忠听到赴台之言虽是合理，但所教之学生俱属世家子弟，日无暇目，夜读油盐，功课之深无过于此，且从来足不出户，哪里有意外之事？莫非是赴台误听人言吗？狄公笑道：“本县历任以来，皆实事求是，若不妨有确证，从不鲁莽从事。你先生说所受门徒皆世家子弟，难道世家的子弟就是循规蹈矩的吗？且问你姓徐的学生从你先生几载了？他的所作所为皆关系人命案件，那等行为不法已极点了，你先生可否知道吗？”汤德忠回答道：“这更奇了，别人或者可疑，唯徐学生断无此事，不能因他姓徐便说他是命案的凶手。方才贵差说那姓徐的命案赴台宿庙，有一姓徐的在内，此乃梦幻离奇之事，何足为凭？而且此事实是赴台梦浪，绝无形影之案，俱行开棺检验，以致身遭反坐，误了前程，此时不能够顾全自己，便指姓徐的就为凶手。莫说他赴台是在籍的近身，即以举子而论，地方有此殃民之官，也不能置之不理了。”狄公见汤德忠矢口不疑，待那徐德泰抵赖，不禁大怒道：“本县因你是个举子，究竟是诗文骨肉，不肯牵涉无辜，你还不知自己糊涂，疏以防察，反敢挺撞本县，若不指明实证，叫你这昏聩的俘虏岂能心服？”说完命人仍将他看管，即待徐德泰监夫上来审问。陶干答应一声，随命值日差人到何凯家内 将人犯带来。差人奉命前去，不多一刻，人已带到。狄公见他跪在地下，细细将他一看，那副面目却是一个极美的好男子，心下思道：无怪那淫妇看中于他，可恨他这人一表人才，不归于正，做了这犯罪之事，本县也只得进法惩治了。当即大声喝道：你就是徐德泰吗？本县访得你已久，今日既已缉获，你且将如何同毕州市通奸，如何谋害毕顺，一一从实供来，免至受刑吃苦。可知本县立法最严，既已前次开棺，自行请处，若不将这事水落石出，于心也不肯罢休。你且细细供来，本县或可是法外之恩，超脱你命，如若不然，那真凭实证也不容你抵赖的。徐德泰见狄公正言厉色，虽是心下惧怕，当此一时审问，总不肯承认，乃回答说道：学生乃世家子弟，先祖生父皆做外官，家法森严，岂敢越礼？而况有汤先生朝夕相处，饮食同居，此便是学生的明证。富台无故黑夜提至，牵涉奸情，这事无论不敢胡行。连日官耳闻，皆来经过，还求富台再为明察侦访，开示无辜，实为得辩。狄公笑道：你这派巧语胡供，只能欺你那个昏聩的先生，本县明察秋毫，岂容你恃此狡赖？此案若不用刑拷问，定难供认。且同你前去，将地窑揭起，究竟通于何处？那时众目昭彰，虽你百会千言，也不容你辩赖。说完，急忙起身，令马荣同众差役带回汤德忠，并徐德泰两人前去起案。众人出去之后，忽然外面哭喊连声，一路骂入里头。只听那妇人言道：你这狗官，将我媳妇儿放回，还未曾有多日，果曾是缉获凶手，提来对质倒也罢了，忽又无影无形的牵涉好人，半夜更深，有许多男子拥入家内来，这是什么缘故？提人是你，放人也是你，今日不将这此事办明，莫说我年老无用之人，定与你到兖州纽控，欲借当这忤逆官长罪名，横竖也不能活命了。一头哭着向里面走来，狄公知是唐氏，赶着说道：你来的正好，可将你一起带去，免至你不知这暧昧的地方。又命仁义到何凯家中，将毕州事提来，吩咐已毕，然后众人出了殿门，来至汤德忠家内。此时黄华镇上无不知道这事，前来看破此案，纷纷拥挤，站在门前。狄公先走进来，在书房坐定，等群人到齐，随后来至徐德泰房中，指着那个地窑问道：你既是读书世家子弟，理应安分守己，为何在卧房床架之下挖着一个地窑，有何用处？下面还有什么害人之物吗？徐德泰到了此时全部开口，马荣上前禀道：太爷既已将那方砖挖起，下面无非是个暗门，通于别处，小人且再去探一探。说着向乔太手中取了烛台，到里面一照，只见有两三尺深，一个深堂直通那墙壁，上下皆是木板切成，并无泥土。见那个铜铃围在空中，只是个暗号，便将铃声一抽，响亮一声。见前面有块木板，忽然开下，却是一个小小的圆洞，有四五层背台。马荣举步游记上台去，约有四尺见方一个所在。 四面俱看不出门路，不知有何处通着隔壁。正在各处观看，将头一抬，早见上面有块方砖围头顶起，心下不好欢喜，遂将烛台递于乔太，两手举过头顶，将那方砖取柄，隐隐的上面射进亮光，站身头向洞外看去，正是那碧顺房中床柱之上。马荣见案已破，自己站在房内，命乔太开了房门，由毕家大门绕至街上，到了汤家大门口。众人见他由外面进来，心下无不诧异。只见他向唐氏说道：尊府的后门已经瞻仰了，请你前来观看吧。狄公正在房中等下面的消息，正在静坐之下，忽听乔太在面前进来说话，知已通向监壁，有意如此，特使众人观望。当即问道：乔太上来，可是通向那边？乔太回道：正在那床角之下，且请太爷下去一看。狄公道：你且将汤先生同毕唐氏带来，陪本县一起下去，方令他俩人心下折服。说着，众差人意已将两人提到，陆续的由床角原处到了毕家房中。此时汤德忠直急的目瞪口呆，恨不能立刻身死。狄公向他说道：这是你先生亲目所观见吗？不必出门，可是干了那人命案件，岂不是你知道顾昧，教化不严？父向毕唐氏道：你儿子仇人今已拿获，这个所在。你媳妇房中寻出，怪不得他终日在家闭门不出，却是另有道路。岂非你二人心地糊涂，使毕顺遭了弥天大害？毕唐氏到了此时，方知为媳妇蒙混，回想儿子身死，不由痛入骨髓，大叫一声，昏于地下。汤德忠见徐德泰这个学生做出不法极顶之事，自己终日同处，不知这件隐情，明知罪无可危，也是急得两眼流泪，向着狄公说道：此事举人实在不知，若早知有此事件，断不能有意酿成。现在既经副台揭晓，举人教化无方，也只得甘心认罪，请副台将徐德泰纠办就是了。狄公见他这样情景，反去安慰两句，然后命人用姜汤将唐氏灌醒，见他咬牙切齿，扒起身来要去他媳妇找徐德泰拼命。狄公连忙阻道：你这人何以如此昏昧？从前本县为你儿子伸冤，那样向你解说，已经执迷不悟。此案现已揭晓，人已获到，正是你儿子报仇之日，便该静候本县拷问明白，然后致行抵罪。为何又无理取闹，有误本县的正事？毕唐氏听了这句话，只得向狄太爷面前哭说道：非是老妇人当太爷面前取闹，只因被这贱货害得我儿子大毒。先前不知道，还以为太爷是仇人，现在张明招住，恨不得食他淫货之内。若非太爷明察秋毫，是个清官，我儿子的冤孽真是深沉海底。说话未完，当见眼泪直流，痛哭不已。狄公命差人将毕唐氏扶出，吩咐唐德忠将所有的学生盖行结管，房屋暂行发封，地窑命人填塞，毕唐氏无需待案，似申明定罪后再行到堂。吩咐已完，早有马荣、何凯将闲人等一概驱逐出去，所有的人犯俱皆提来，将监副交于官媒看押，监夫收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6回完。